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收不回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北京市环保局刚刚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今年一月至五月，北京市 PM2.5 浓度为每立方米58微克，空气重污染7天，同比减少10天。截至2017年底，本市中国共产党员总数为209.5万名，党的基层组织总数为98729个。到2020年，朝阳区将力争成为国家卫生区。作为创卫的关键之年，2018年朝阳将推出诸多新举措。大兴区针对营商环境，重点开展了17大类工作，其中政务大厅的项目服务厅易窗受理代办队伍预计9月对外运行。7月15号前，每天19点到次日的早上7点，三里屯地区实施免费停车政策，市民如果遇到违规收费，可电话举报。办税事项全程网上办的放管服新举措已经普惠到农家院，平谷区的农家院已经实现全程网上办税。转学申请登记将于本月启动，西城区明确转入仅限小学3至5年级，小学、初中各年级均不办理区内转学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最完美的遇见，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爱之初体验可谓是80、90后心目中的 K 歌神曲，屡屡勾起歌迷们对青春的感触和初恋的回忆。曾经哼唱着爱之初体验，度过了懵懂的年少时光，转眼之间我们已经长大。回忆起青涩的年代，当初陪伴你的那个人现在过得还好吗？ 把我的相片还给你。 拨动时光的琴弦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经典九六九， 经典九六九，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， 北京的上空，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， 感受时光。 六月二十一号，由文牧野导演、宁浩监制、徐峥监制并领衔主演的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曝光了阵容版的终极海报。在王子神游店的招牌下，徐峥、周一围、王传君、谭卓、杨新明、张宇、王彦辉等七人组成的药神团全阵容集结，嬉笑嗔怒之间展现了草根小人物的多样鲜活。影片在六月十九号于上海举行千人超前点映场的观影活动。《我不是药神》主创悉数亮相，与观众提前一睹药神真容，收获诸多好评口碑。据悉，影片将于六月二十九号开启预售，并将于七月六号以 IMAX、中国巨幕等多种制式同步上映。 忙的分不清欢喜和忧伤，忙的没有时间。

间的容颜。 如何能够忘记爱你的誓言，在每个夜里辗转难眠。如何告诉自己不再热泪满盈，在每个夜里心痛的

生活，连自己都忘了春夏秋冬。你可以像自在的风，将爱散播在我心中，快乐让世界变得不同，围绕着地球转动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要制定和调整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，2020年底前，全国城市及建制镇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。据海关初步统计，今年上半年我国对美出口增长5.4%，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13.9%。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指出，全国健康扶贫取得明显成效，因病致贫返贫贫困户已脱贫581万户，脱贫进度与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整体脱贫进度基本保持同步。截至7月1号，上海已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3周年，累计为4.8万余名的境外旅客开具4.9万份退税申请单。民政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方案，主要整治违反价格管理规定、对实行政府定价指导价的墓穴超标准收费等违法行为。日前，三大运营商宣布取消手机流量漫游费已全面落实，后续要进一步提速降费。北京市80000余辆公务用车全部统一车窗标志，今年年内公务用车还将全部安装北斗定位终端，非工作时段用车将自动报警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。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小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痛苦，只知道有泪就哭，有痛就叫，过得无忧，活得无虑。长大之后呢，当我们真正想要流一次泪的时候，却发现我们发现自己已经越来越不快乐了，却已经不会哭了。今晚想要和你聊一聊，你是因为什么长大以后越来越难发自内心的快乐了呢？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。 追逐风，追逐太阳，在人生的大道上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。心不断地飞翔，路不断地向前伸张，我的方向就在前方，追逐我的理想，新的方向。

2018年1至5月俄罗斯汽车销量排行榜 Top 10排第一名的是起亚瑞欧。作为起亚面向全球推出的一款小型轿车，瑞欧曾经在中国也有销售，不过由于销量不景气，最终于2011年停产。现在它在中国被幻驰所替代。起亚幻驰是国产版起亚瑞欧，外观设计基本与瑞欧相同，但是为了迎合中国消费者，轴距有所加长，与 K2 处于同一水平线。而作为俄罗斯家喻户晓的本土汽车品牌，拉达在一些国人心中有着很深的感情。虽然这个品牌已经在国内销声匿迹了，但其在俄罗斯依然是风生水起的。 Vesta 定位一款紧凑型轿车，除了普通的三厢版之外，还有 Vesta Sport 运动版的车型。此外，在2015年莫斯科的车展上，拉达还发布过一款定位为跨界旅行版的 Vesta Cross 概念车。 Granta 是一辆定位为中低端的家用车，整体设计比较简洁，它推出的目的是取代于1997年上市的 Samara 车型。这款轿车能够取得如此高的销量，主要是因为它的价格够亲民。据悉 Granta 起售价折合人民币仅为4.4万元左右。 Creta 是现代 iX25 的海外版名称，其外观设计与 iX25 基本一致，只是前进气格栅的镀铬装饰更为精致，造型也更为别致一些。虽然 Creta 只是一台小型 SUV， 但是由于其性价比高，设计年轻时尚， Creta 在俄罗斯的销量非常高，是俄罗斯 SUV 市场中卖的最好的车型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倾吐的朋友，你从不忘记。